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而家李宝玲报告新闻。失业率轻微上升，十至十二月失业率是7.2%，微升0.1%，有253,000人失业。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话，实际就业人口增加，但由于劳动人口基数减幅较大，导致失业率微升。佢估计农历新年前后就业市场仍有压力，不排除失业率可能再上升。立法会的专责委员会完成房屋署连串短桩事件的调查报告，并且会在星期三公布。消息透露，报告会点名批评三名当时主管房屋政策的最高层，分别是前房屋局长黄星华、前房屋委员会主席黄奕明以及前房屋署长苗学礼，指他们要为事件负责。另外，报告就有关的职责和整个建筑业提出改善建议，例如判上判和监管制度。有委员会成员认为报告的目的并不是要令到某些人士尴尬，而是要引以为鉴，又认为事件发生之后，房署已经采取50项措施改善监管制度，对此表示满意。房屋署认为青衣长青村铁闸压伤男童，是外判的保安公司人员和维修技工沟通不足和处理失当所致。房屋署巡查全港81个屋邨同类铁闸，认为设计、安全和保养维修指引没问题。副署长刘启雄说，向管理公司发出警告信，要求提高员工应变能力。管理公司向受伤男童致歉，赔偿问题交由保险公司处理。广东省人大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省政府领导，王华华高票当选省长。56岁的王华华表示，在上一届建立的基础上，令广东再创辉煌。省人大会议今日会闭幕，会通过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工作报告经过多日讨论，修改30多次，包括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财产和权益。联合国首席武器调查员布里克斯表示，伊拉克同联合国签署10点协议，就武器核查充分合作。布里克斯同伊拉克高层官员举行第二日会谈，协议包括伊拉克同意武器核查人员检查隐蔽地点，以及容许伊拉克科学家接受审查。另外，巴格达亦会成立小组搜查违禁武器。布里克斯话，并非所有问题得到解决，但有信心伊拉克会遵守承诺。广西一个旅行团乘坐游船在越南竹沙搁浅，37名乘客受伤。旅行团有62名成员，昨日从广西东兴市出发，在越南广宁省乘船前往下龙湾时，怀疑游船因为闪避一艘迎面而来的渔船，在转舵时竹沙搁浅。事发后，越南当局调派木船将全部游客接送上岸，他们其后被送回东兴市，伤者送院治理。财经消息，纽约股市因为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假期休市，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793点，下跌28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556点，比本港收市微升3点。天气方面，华南地区寻日普遍天色良好，在本港寻日天晴，受到烟霞影响，部分地区能见度下降至3000米以下，预料一股和缓偏东气流会在今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有烟霞，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中期的天气多云有薄雾，而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海有小至冲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啲，睇远啲啲。Radio Two， Welcome back。 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保护国家安全。政府现已印制一系列单章，解释立法建议内容，以及对人权和自由的保障。有关单章可向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在保安局网页下载，网址是 www.info.gov.hk/sb。 知不知道2月1日是什么日子呢？ 2月1日是，我知道的，我记得的。 那都不知道？2月1日起，雇员和自雇人士的强积金供款入息下限会由每月4000元改到5000元，连很多供款手续都会简化，买你清不清楚的？ 得得得，我即刻去问我的强积金受托人，还有去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拿份单张看。积金局热线2918-0102，积金为将来，退休有保障。 2002-2003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初小组三号行程。 我不是 DJ， 但是我口才和他一样咁好，我就是初小组三号行程，请投我票啦，多谢。 立刻click上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www.rthk.org.hk， 竞猜今届冠军谁属，你有机会得到电脑游戏软件及丰富奖品。截止日期1月25号。 第60届金球奖直击报道。 呢个系去错嘅，应该系呢个。唔該曬。 係啦，咁啊喺咧夜媽媽與爸爸開始之前咧，咁啊新鮮滾熱辣啦嚇，第六十屆嘅金球獎咧， 即係要急到咧，急到係要即刻講嗰只 嘅。係啦，要講俾大家聽啊嘛，啱啱 大家好想知啊， 舉行咗。咁因為咧呢一個金球獎咧就其實係好重要啊。點解？因為佢可以話咧係奧斯卡嘅前哨戰。 絕對絕對絕對，所以要咁急啊。 係啦，好啦，首先 咧 個 咩典故咧， 交俾你先啦。 哇，新鮮滾熱辣啊，直情係張紙都燒爛咁滯啦。Best Motion Picture 咧 ，Drama 组啊 ，Drama 组咧系嘻嘻哈哈 呢一套， 你有冇睇过？ 未睇啊， 可以 香港未上， 已经赢咗啦。 系啦，呢个戏剧类嘅最佳影片 系嘅。 咁啊，另外咧就戏剧类嘅最佳男主角方面咧，就系由呢一套电影叫做 About Schumer 嘅 Jack Nicholson 咧系攞到噶。 好，咁啊，戏剧类最佳女主角咧 ，Best Performance by anActress in a motion picture drama 组嘅咧，系 Nicole Kidman 系 Nicole Kidman 喺呢个 The Hour 里边嘅， 系啦，冇错。咁跟住咧 ，Best Motion Picture Musical or Comedy， 即系音乐或者系喜剧类最佳影片咧，就系由电影 Chicago 咧系夺得嘅。 系啦，咁跟住 Best Performance of an ArtistActor in a motion picture 咧，就係呢一個 musical concerts 嘅係嘛 ？musical or comedy 嘅咧，就係咧呢一、這個咧係 Richard Gere 嘅， 冇錯啦，就係咧《行住 Chicago》呢一套電影咧，就係攞咗音樂劇或喜劇類嘅最佳男主角啦。咁攞到音樂或音樂或者喜劇類嘅最佳女主角咧，都係由《Chicago》呢套電影嘅 Renee Zellweger。 Very congratulate 好，咁另外咧，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 咧就最佳外語片咧，係西班牙嘅《超超高蘇他》攞到嘅嚇。 係啊，叫 Talk to Her 咁啊，最佳外語片咧 ，Jason 即係初初我哋諗住可能我哋嘅英雄啊，張藝謀嘅英雄可以攞到， 但因為一個對講機講得太清楚，又擺咗地下，所以 就 sorry， 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攞唔到啦，係咪啊？最佳嘅男配角方面咧，就係嚟自呢套電影叫做 Adaptation， 就係叫做 Chris Cooper。咧系攞到嘅 ，Cooper 攞到嘅 ，Cooper 冇错啦。咁啊，最佳女配角方面咧，就系、是、由呢、這、一个啊出戏叫做 Adaptation 啊，呢个兰花贼啊，咁呢个咧就叫做 Meryl Streep， 冇错啦，梅丽史翠普咧系攞到嘅， 梅丽史翠普冇错。 最佳导演咧就系嚟自呢套电影叫 Gangs of New York， 纽约黑帮啊，咁啊攞到嘅导演咧叫做 Martin， 应该系 Scorsese 系咪啊？ Scorsese 冇錯啦 ，Scorsese。咁啊，最佳劇本方面咧就係、是《心的方向》啊 ，Best Screenplay 嘅 Motion Picture 咧係 About Schmidt， 咁就係 Alexander Payne 同埋呢一個咧 Jim Taylor。 係啦，咁至於咧就係、是、最佳原創電影配樂方面咧，就係、是由一套電影咧叫做 Frida 是攞到的。 好，咁啊，最佳电影歌曲啊，你都真系非常之想知噶啦，我都知道。Best Original Song 咧就系 U2 合唱团为 New York 黑帮 Gangs of New York 主唱嘅 The Hands America。 咁啊，至于攞到终身成就奖啊，叫 Ginny Hackman 咧系攞到嘅，恭喜晒金球奖吓咁啊嘅结果。咁啊， 你 应该讲 六十金球 第六十届金球奖 报道 报道完毕 ，Thank you。夜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黑色星期一夜妈妈与夜爸爸，是夜妈妈与夜爸爸的黑色星期一，今晚正所谓。首先呢，我们在未开始之前呢，不如我们一起重温一下刚刚呢，首先在我们两位同事报道了金球奖的这个最佳片的这个主题曲，好吗？ 好，那刚才呢，这首这套电影呢就拿了很多呢音乐剧或喜剧类的最佳影片，而这个音乐剧或喜剧类的最佳男女主角呢都是由这套戏是拿到的。 恭喜晒，恭喜晒，唔该，首先我两位同事。 Come on, babe, why don't we paint the town? And all that jazz, I'm gonna rouge my knees and roll my stockings down.And all that jazz. Start the car. I know a whoopee spot where the gin is cold, but the piano's hot. It's just a noisy hall where there's a nightly brawl. And all that jazz. And wear your buckle shoes. And all that jazz. I hear that Father Dip is gonna blow the blues. And all that jazz. Hold on, hug. We're gonna bunny hug. I bought some aspirin down at United Drug. In case you shake a part and want a brand new start to do that jazz. And all that jazz. Hacha! Whoopee! And all that jazz. It's just a noisy hall where there's a nightly brawl and all that jazz. Listen, your husband ain't home, is he? No, her husband is not at home. Find a flask, we're playing fast and loose. And all that jazz. Right up here is where I score the juice.Come on, babe, we're gonna brush the sky. I bet you're lucky lifting him up so high. 'Cause in the stratosphere, how could he lend an ear to all that jazz? Oh, you're gonna see a shimmy, shimmy, shake. And all So that's it, huh, Fred? Yeah, I'm afraid so, Roxy. Oh, Fred. Oh, Fred. Yeah? Nobody walks out on me. Sweetheart. Oh, don't sweetheart me, you son of a bitch. Whoopee. Atcha. Yeah. I gotta pee. 电影《Chicago》里面的主题歌曲暂时我哋未有住，不过我哋有呢个咧系《Chicago》音乐剧里面嘅其中一只主题曲、啊、叫做《All That Jazz》。 恭喜晒！ 黑色星期一。 嚟啦噃！ 好 色， 真系好黑色 星期 一啦！ 黑 色星期一， 好。主持人繼續有 Jason 有阿彭晴同埋有雲海啊， 阿雲咁啊， 真係大鑊啦！原本咧我都係有啲嚇、一啲除咗講呢個 USO 同埋呢個水等明明 有啲 side track 嘢嘅， 有啲嘢要 up 嘅， 但係冇辦法 嚇、啊，但一定要 up 嘅、哦，如果唔 up 咧，即係第一就會。即係勾咗少少啦。 咁請你講，有好多聽眾咧寫啲 email 咧俾我哋嘅時候咧，就話咧雲海成日都話遲啲會喺個 節 目度講咧，永遠都冇講過。 所以咧，我而家即刻要講。 冇記性啊！ 所以而家即刻要講。其實咧，有三單咧喺上個禮拜同埋今日咩發生嘅好大件事嘅一啲即係 咩界別咩界別？ 當然係靈異事件嗰啲嘢啦。咁、第一件事咧就係、是、咧，我諗大家咧希望聽朝報紙或者聽日新聞，我諗又要講噶啦，就係、是、咧。呢、這個雷爾運動咧，又話今日咧嚇， 又有另外第三 個出世， 就終於有第三個 B B 咧出世啦。咁仲要今次就指名道姓咧，就話喺邊度咧，就係、是、喺日本就出世嘅。 嗯， 咁咧就話即係 可唔可以先日本 拉埋日本？ 其實日本咧，其實大家都估到噶啦，因為佢日本嘅會員咧係勁多，同埋係即係可以話支持佢哋係勁犀利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其實之前估嘅一係南韓，一係日本。其實日本嘅機會率會比較高啲嘅。咁啊證實咗啦，而家第三個出嚟，佢話係日本啦。咁、但係日本嘅法律咧就係話明嘅，佢唔可以喺日本嘅境內進行任何嘅複製實驗。但係其實你睇下呢句嘅 好有漏洞喎、 啊，好有漏洞。 即係喺境外，等於入境可以生。 冇錯啦，你大家都諗到啦。所以咧呢一、這個所以而家根本咧，如果佢係混水摸魚地已經喺美國做咗嗰個實驗，佢翻咗日本已經十個月，而家生即係出咗世之後咧，其實冇人知道佢個係邊一個係嗰、那個即係可以話嗰個複製嬰兒。 真係冇可能會知喎。 係啊，咁、所以而家就話佢宣布啦，就話已經第二本出咗世啦、但當然啦，即係所有嘅一二三。个都好啦，都要等证据啦。 系 咁 而家都系指纹楼梯响啫。 不过呢排都冇乜人再关注呢件事咧，因为即系我谂大家都心里系觉得呢件事 觉得假 假 地。不过大家如果去到月中啊，唔系喎，而家已经月尾咯， 即系应该咧21号啦。 意大利嗰个医生嗰个应该就快出世噶啦，咁嗰个出世就可能会比较好啲，因为嗰个有个即系人物地点吓，同埋嗰个 B B 啊，全部你即系有机会接触到 吓。 咁嗰个一出世，我谂亦都会再次成为新闻咯。咁 OK， 讲完呢。单啦，咁第二单咧就真系喺我嚟讲咧，可能我觉得好大件事嘅，即系可能好多香港人嚟讲就唔大件事。 咩嚟嘅咧？ 就上个礼拜咧，就一个以色列嘅以色列嘅地质学协会同埋考古学会咧，就开咗个记者招待会。 哇！呢啲系掘到嘢喎。 嗱，掘到嘢冇错啦 ，sense 啦。其实唔系真系掘出嚟嘅，而系咧上个礼拜公布咗咧，就系向记者招待会讲嘅，就话咧佢哋喺一个收藏家嘅手中咧，就因为收藏家主动去接触以色列嘅当局嘅，因为佢喺早前咧，佢哋就喺一个。相信一啲嘅买啲杂货或者二手嘢嘅地方咧，喺、中东咧就揾咗一块嘅碑石，一个好大嘅碑石， 睇到呢个 咁啊碑石咧就系、是、 而家即係開頭點解要俾以色列去驗，就係佢想知道上面嘅嘢係真定係假嘅。咁其實佢做得好啱，因為咧你始終一個用石頭作嘅碑石有碑文啊，咁你係冇辦法用任何科學嘅儀器咧去鑑證佢嘅年齡嘅，即係到而家我哋技術都唔得嘅，即係石頭係唔得嘅， 石頭係唔得 嘅，唔得嘅。咁只可以用石頭上面一啲嘅嘢去再分析嘅啫。 咁即係可以偽造都 可以偽造係啦， 好易添喎，仲要 未必好易，不過可以。咁但係所以之後咧，佢就要即刻揾翻以色列去當局想 check 究竟啲碑文係咪真嘅咧咁樣。因為如果佢係真嘅話咧，以色列就話啦，因為上面嘅碑文咧就可能係記載。在咗以色列讲嘅系公元前五世纪之前，即系讲紧系2700多-800年前嘅一个碑石上面记载咗所罗门王兴建圣殿嘅记录。如果呢，即系佢其实嗰个新闻都话咧，那个所谓嘅记者招待都话啦，如果呢样嘢系证实呢个系真嘅话咧，咁其实咧唔系一个考古上嘅大发现咯，而系咧一个回教徒同埋犹太人嘅一个再一次嘅。衝突將會發生啦！ 哦， 因為咧，猶太人咧就係喺2000多年嚟咧，都話呢個地方係所羅門起過猶太聖殿嘅。咁後來巴比倫將成個以色列毀咗啦。咁咧，回教徒後來就話其實根本呢個係傳說嚟嘅啫，只係故事，你冇證據嘅咁樣。 點知呢個係證據？ 如果呢個係證據咧，係啦， 係真嘅話， 咁就大鑊啦，可能激起中東另一個嘅衝突會再升級啊，可以咁講。 哇，咁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就真係可能會應驗喺中東開始。 仲要係真係關乎聖殿，即係呢個我睇完我就覺得心寒嘅。但係咧，成個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到留意到呢一新聞咧，上面個碑石咧，我睇完就更加心寒，因為點解咧？ 聖經嘅唔知。咩經文？ 係啦係啦，即係佢上面寫啦嚇，啲人就引述同埋嗰啲記者招待會嘅人，啲記者去引述翻。就話呢啲係所謂嘅古希伯來文啊嘛，嗱，所以咧我睇完我就覺得震驚， 即好似係咪聖經密碼裏面嗰啲文？ 唔係 嗰啲希伯來。 其實咧，我覺得咧，某個程度上咧，以色列政府同埋啲嘅記者咧，有少少有心誤導㗎嚇，有心誤導㗎，因為咧我認得嗰啲文，嗰啲唔係 你小學嗰陣時睇過 嚟嘛？唔係，因為我其實對嗰個文字我幾有興趣，同埋我去嗰個地方，但係嗰個地方一間都會牽涉在內嘅，因為佢都係關於水底文明嘅嘢嚟。佢咧其實就係古代嘅迦太基文字，就係喺埃及隔離，即係而家嘅其實係即係而家嘅利比亞隔離，特尼西亞嘅北邊，即係地中海邊嚟嘅一個地方。 要翻去睇啲地圖先。 係啦，要打開地圖啦。咁咧就係喺北非嘅中央。咁呢個地方咧就係以前一個啦，應該係如果講即係係我哋而家人類歷史係將呢一個民族同埋將佢嘅科技同埋文字嘅歷史咧，係通通剷走咁滯嘅。但如果你真係慢慢你有心去學考古，有心去學歷史咧，呢一個民族咧係原本係甚至可以比埃及同羅馬更先進。 哦， 佢嘅文字咧係更早用咗喺度。 即可能佢哋更加早已經去咗外邊啦。 有可能，因為我講點解？咁因為我去過當地嘅地方，認得嗰啲字。咁佢竟然嗰個碑上邊咧。 是 用於迦太基文寫的。 咁我咁你睇到真係寒喎。 我寒啊，因為個問題即係話，咦，你即係講緊俾我聽，古代嘅以色列人同迦太基係有聯繫喎。即係甚至原來猶太人嘅古代嘅猶太人祖先係識得迦太基文。咁即係話佢古代嘅時候已經掌握咗一啲已經係比埃及同埋羅馬更加先進嘅技術。咁呢啲以前啲人係唔敢講㗎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竟然呢記者招待會上面呢以色列嘅官員同埋所有嘅記者呢係刻意地去將呢樣嘢 sidetrack 咗喎。佢就話俾你聽嗱呢個就係古希伯來文啦。但係嗰個唔係啦。 所以 誤導。 即可能佢哋都唔知係嘛。不過佢哋唔會 知 喎。 我覺得佢唔會。 即係如果你而家見到啲甲骨文，你會知佢 係 咩係甲骨文。 我諗佢係真係唔會唔知，不過佢係有心係啦，有心誤導嘅。即係佢想大眾當呢個係古希伯來。 即係你睇好多嗰啲聖經文碼好啦，咩都好啦，佢就第三次世界大戰係中東發生咁，即係可能部署而家炸伊拉克呢啲嘢咧。即係如果佢真係炸咧，就可能未必係。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即係大家可能哎呀，第三次世界中東發生咁，而家會唔會係因為呢一次會唔會繼續打落去咧？咁但係可能唔係最致命傷嘅呢下喎，最致命傷可能係你頭先啱啱所講。 有可能，甚至 如果真係激化到，即係因為如果佢攞住塊碑、嗯，因為其實佢仲有一個原因話呢塊碑佢哋當係而家話即係都算係真嘅，點解呢？因為佢喺碑嘅表文上面咧，係揾到一啲所謂一啲嘅金，即係黃金嘅熔嘅粒子啊。 嗯嗯。 咁佢就話，因為以前所羅門王都話佢個城堡裏邊咧，即係佢個嗰個所謂嘅神殿裏邊咧，係有好多金嘅，同埋好多金箔油上去嘅。咁如果呢個碑上面係有咁多金，同埋遲啲，因為如果佢以色列人一定做嘅，就係裏邊將佢所有嗰啲物種，例如嗰啲微粒嘅細菌啦，或者微粒嘅青苔、微粒嘅分解嗰啲咧。是用 DNA 分析之後再用碳十四分析呢，如果追溯到是真的二千幾三千年的話呢，我想這個即是中東內控呢就出事了，即是這個是都幾在我眼中我覺得是大件事，導火線，因為現在那個聖殿山猶太人說所羅門起了聖殿的位置、嗯、是一個在以色列裏面是一個最大的回教堂來的、 嗯， 我做 Days Over You， 佢哋系 Love Psychedelical， 咁啊翻翻嚟夜晚晚夜巴巴嘅黑色星期一， 系，但系都系唔好意思嘅，我都系仲有单嘢咧，仲要讲， 快啲讲啦，快啲讲啦， 因为呢单嘢点解要讲咧？就系、是、咧上个礼拜咧，即、就、系、是、你知 BBC 嗰阵时上年九月，我咪弹咗条片俾大家要睇，就系佢哋嗰个 警察影到， 冇错啦，喺直升机上面影到个 UFO 片段啦。嗯 咁就係唔係呢件事真嘅？ 真噶嘛，係、啊、警察嚟噶嘛，係 真嘅。點解我要提 BBC？ 因為 BBC 上個禮拜又有料爆啦、 啊。 我越嚟越中意 BBC 啊，因為咧佢開始咧係已經 誠實係嘛？ 唔係，佢係開始同以前 接受， 係唔係？佢以前係完全係跟英國政府大陸嘅思維行噶嘛，係啦。而家佢係完全反英國政府思維 行，開放 係啊。咁佢上個禮拜有一單新聞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同埋大家一定要上網。一陣間咧，我真係要麻煩阿彭程讀咧，因為我網址好長。但係咧，點解要講咧？就係咧， 咁大家俾啲時間，大家開定機先啊！ 開定機， 啲開定機嗰啲 啊，攞定啲筆 啊！咁你今晚咧，可能都會講三次到嘅啫，即係唔好 back 成 每一次。 哇！你今晚好人咗喎， 係咯， 應該要好人 一次， 你做人應該要好人。做人應該要好人。 咦？ 我改變咗， 唔係因為2003年所以三次， 冇錯，我改變咗。要讲三次， 系， 不过唔会再重复啦， 系， 好 fact 嚟啦， 系。咁点解要讲咧？就系佢唔系今次拍咗段片啊，而系佢报道咗一单嘢咧，就系、是、喺英国嘅利切斯特咧，喺下个星期，即系1月26至27度咧，咁佢哋喺当地一个国家天文学会嘅一个大堂里边咧，就 show 一集咧系2001年喺。當地一個嘅專係研究 UFO 同埋天文嘅人士咧，就你知好多人其實呢個世界而家所有嘅人咧，其實好多人喺個屋企咧就 mon 住 NASA 嘅即係人造衛星嘅。 你一定係其中一個在線嗰個啦。 我唔會嘅，我呢啲通常都唔係好理呢啲嘢嘅。咁咧我就一路咧喺個望住嗰個天，即係所謂佢人造衛星或者佢哋嘅穿梭機上咗去之後 ，send 落嚟喺 NASA 嗰邊影到啲乜嘢咁樣。咁其中有一系列嘅相片咧，佢哋就一路咧，即係一路分析，差唔多攞咗成幾千張啦。咁、其中一系列嘅相片咧，佢哋直情覺得係震驚嘅，或者啊，我俾阿 Jason 咧張嘅就係咧，影住一個咧喺地球以外嘅， 哇，睇到 睇到喎！ 嗱，呢個係 NASA 嘅人造衛星影出嚟㗎，一架個 UFO 直情係一個中間圓形，兩邊係尖形， 而家係好清楚， 好清楚。 呢、這個各位聽眾唔係講少喎，係、 這個、啊 ，Jason 要講 下。講呢一個，首先係咪比較網址㗎？唔好講網址， 唔好講網址住，講我先啦。 直情係，如果我而家睇幅相咧，佢喺只飛碟中間，仲要喺個你記唔記得細個有冇玩過嗰啲咧？有一個圓形，你扯條線， 係啦，冇錯，陀螺，冇錯，冇錯，係 一個陀螺圓形，該唔該？係，因為我細個冇玩過啊嘛， 係， 我記得有啲咁嘅嘢 啫。佢最記得扯條 線。嗱，陀螺形。不過咧，佢係外邊係最外邊係，如果佢 detect 到係紅光嚟嘅，跟住先黃光， 有啲熱力咁嘅嘢， 有啲熱力，跟住裏邊係黃光一層之後咧，裏邊就係藍光，再加裏邊最中心嘅一條紫線，係 冇錯， 紫色嘅線， 呢就係其中一個。 嚇、啊，咁呢個就係 zoom 埋咗嘅。如果係遠鏡嗰個咧，彭程，你覺得遠呢個係你一望落係咩嚟嘅？ 我都係覺得似。飛碟， 我都覺得似飛碟，真 係一望係肯定係飛碟 喺地球嘅大氣層上面影嘅嚇。呢、 這個係2001年1月18日喎。 下邊嗰幾張咧，其中一張咧，直情係影到一個嘅 UFO 咧，係一路噴緊一啲嘅光體出嚟， 嚇 一路喐緊。 呢個咧就係講咗過十八千萬、十萬、一百萬里，係 冇錯， 外影到嘅， 即係地球表面到一百萬里， 一百萬里嚇，俾 NASA 及到喎，一百萬里都及到喎，幾勁啊！ 之後後邊嗰頁咧就有啲咧， 勁 係就係咧，直情有個係。 啲顏色唔同咗咩？有啲藍藍。 因為佢係唔同時間 spot 到地球大氣層出面嘅一啲畫面。 哇！如果 NASA 影到佢，咁其實佢一百萬里都影到，佢知道地球，佢望到地球。 絕對係，絕對係。 佢唔使嚟到俾你及到佢先至。 冇錯， 其實佢喺嗰度一百萬里，我都及到你噶咯。 冇錯， 見咗阿雲海行入去港台 咁啊，誇張啲。咁啊 ，B B 啊， 咁下邊呢張相咧好勁嘅就係、咧，你玩過啲以前嗰啲打怪獸嗰啲啊，最以前阿達利嗰啲咧，即係有少少起角嗰啲怪獸。但有條橙色嘅天線，我啲佢玩 fashion 嗰啲， 即係射啲嘢出嚟嘅， 黑色底就白色碟就橙色天線喎。 係啦，嗱，所以呢扎相咧， 呢、這個玩襯色喎，佢 就喺 BBC 就出咗嚟啦。咁同埋喺英國利切斯特咧，直情有個研討會，仲有多個而家 BBC show 出嚟嘅 UFO 相片，仲有多好多張，即係相信有差唔多幾百張。咁呢而家呢阿彭程可以讀下個網址。 咁啊 網址喺呢度啦。長嘅因為。 好 啦咁我希望讀得清楚下。咁啊網址 http 啦跟住就呢、這個 colon 啦跟住 double slash 啦然之後係 news 啊 nan, n for nancy 嘅 news, 跟住一 .bbc.co.uk/eg, number two,二啊，跟住 slash hi slash uk， 跟住咧就 underscore news n e w s slash england e n g l a n d slash 26627872 www.stm。S 咧就系 Steven 啦 ，T 咧就系 Tree 啦 ，M 咧系 Mother，S T M 系啦。请问嗱，而家咧，首先大家咧唔使望住个收音机啦，我哋会 repeat 多一次噶，你唔使攞住啲笔发脾气。而家我哋即刻 repeat， 希望你留心嗱，呢、這个会考咧，希望你练下啲嗰啲叫做咩啊？ 听写啊， 重要嘅听写系啊。嗱，而家你听起攞住啲笔啦，我哋 repeat 多一次。 你会录到头先？ 冇、 啊，冇录音。 我都以为你录咗再播添。 咁啊，阿彭静再讲一次俾佢听 啦。 你读啦，你读啊，你读啊，可以再讲一次俾佢听。 O K， 准备啦，各位，写啦。 H T T P colon double slash n e w s dot b b c dot c o dot u k slash two 一个二字，跟住 slash h i slash u k。underscore news slash england slash 266 2787 dot stm 系 s t m s t m 好啦，我非常清楚啦。咁希望你而家即刻揿晒佢之后咧，一揿 enter， 你就会见到呢啲非常之震撼，亦都会令到你觉得呢个世界系有 UFO 嘅相。 同埋咧，我都驚，即係因為我啲上次都話啦，其實 BBC 有時如果真係受壓力太大咧，有時會 delete 嘅，所以趁佢而家仲有咧，即刻上去睇。 哇！我驚佢而家已經 overload 了。 哇！好勁喎！呢張相點解會咁嘅？ 唔係，同埋仲好笑喎。唔係，而家咪講咯，即係而家英國會開始講，但係香港就冇人講，喺美國都有人講。新聞冇、嗯，新聞冇。 喂，係1月18號四點幾嚟嘅喎，下晝4點24分喎。 但係個宇宙都係黑噶嘛，係地球。 但係咧好笑嘅，佢哋有啲專家咧，即係喺英國嗰邊咧，就直情問 NASA 攞翻啲相片問翻 NASA。咁美國太空總署點講咧？美國太空總署話唔係，佢話 你咧， 唔係佢話。哦，呢啲你哋自己以為係 UFO 啫嘛，其實係我哋嘅人造衛星嗱，影到一個咧曝光過度嘅星球或者係隕石。 吓、 啊、你聽完佢啲解釋，你直情覺得唔係啊嘛！第一，如果你話俾人聽嗰個係隕石，你都唔話俾人聽，原來發現隕石，即係你撞緊落嚟㗎咯喎！第一啦，第二就係如果嗰個係一個星體嘅曝光過度， 嚇、 啊，喂！你曝光過度點可能中間有個圓形，兩邊係有條線咁樣伸出嚟咧？ 點會橙色天線啫？ 有係啦，又有橙色天線。 其實我覺得好低能添，我講有天線 又有噴嘢出嚟啦。 但其實佢真係有天線，即係我唔覺得一個咁外星咁文明嘅嘢會有天線 咁。佢條天線好有型嘅喎，條天線 七字形啊嘛， 係啊，好似啲飲筒咁樣咧。 係啊，呢個形容得好啱啊。 係，冇錯， 直情一支飲筒插咗喺杯嘢度咁。 係啊， 但係嗰杯嘢係一個陀螺形嘅， 係啦， 佢插咗喺陀螺個中心嗰度。嗰支飲管，橙色飲管， 所以冇嘅。我覺得 NASA 越其實佢越解釋啲嘢咧，我就覺得佢越係即係假咯。因為你冇理由用咁嘅形容詞去解釋嘅，咁所以 最震撼係嗰張相咧，係影遠鏡嗰張。我覺得呢一啲 即係最似一個飛緊嗰、那個 嚇遠，即係話一百話第一張啦。總之係最頂嗰張啦、你入咗去 BBC 頭先嗰個網址上面第一張最頂嗰張，我覺得係最驚，真係因為。因為係真係， 唔係呢個真係唔似係飛機啊！平時睇嗰啲都覺得啊，可能嗰只都係飛機啊，但係呢只真係睇。 呢個咧，佢係話明俾你聽，喺一百萬里外影啊嘛。 嗯哼， 一百萬里喎，知唔知幾遠？ 唔係，同埋我諗 隨時由香港飛去羅省，可能六十次咁嗰啲㗎。 唔止 六十次啊！八千幾里啫嘛，飛去 係啊，好遠好遠， 一百萬里喎呢度。 巴西噶咯，呢度係 嘛？巴西仲來回四百次啦， 唔係咁，所以我諗你話冇人講咧，我諗可能下個禮拜開始應該會有人講噶啦，因為咧呢件事咧，佢下個禮拜喺英國嘅即係自己嗰、那個。即係天文台嗰邊開始有個研討會咧，同埋歐洲嘅太空總署其實咧幾重視呢件事嘅，即係佢覺得呢啲事情咧唔係你講過過度曝光就解釋過嘅、所以我諗應該會有嘢 follow up 嘅，但係而家即刻要上去睇先。 即係上睇非常之值得睇一下，即係唔好再蒙蔽啦。 係，冇錯。 呢個係 official NASA 影 ，NASA 影嘅 ，NASA 嘅人造衛星影。 NASA 唔係嗰啲即係啲朱古力名啊 ，NASA 係太空總署喺美國。 所以幾開心嘅就係由 NASA 太空總署嘅人造衛星影。影完由 BBC 开始爆俾你听， 跟住佢仲要话俾你听你影错， 然之后又话我今晚讲俾你听， 所以我觉得咁样嗱，即系证据咧系比较多啲啦、 嗯， 即系唔好就话系边个唔知边个唔知边个，唔系全部有资料。 2003年真系好好。 系啊，一嚟就 一嚟就而家， 一嚟就有一张咁劲嘅相，呢张相系2001年影嘅，而家揭发， 而家揭发啦。所以嚟緊仲會都仲多啲結婚，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可能佢呢啲相只係一個頭盤啫。 哇！所以哇，我真係第一次聽到100万里外影到喎，呢、這個係佢有埋個 distance 俾你喎。 冇錯冇錯。 你平時你聽過咁嗱，你咁耐 UFO 見過影咁多相，冇有冇寫下面寫住呢個喺32里外咁冇係嘛？ 地球內都有嘅，不過你話影到喺人即係人造衛星影到地球外幾多里幾多里咁準咧，就真係冇啦。 哇！咁佢點樣影咧？100万。 而家我哋嗰個其實都做到嘅，即係我哋好多人造衛星或者佢哋嘅哈勃望遠鏡。 哈勃望遠鏡望得光年遠添，但係呢個100万里 唔係太遠嘅，即係唔好太遠又唔係太近。但係問題佢即係其實以我哋技術咧，而家望到好多嘢㗎啦。不過爭在就係我哋所有 肯唔肯講嚇， 係同埋我哋所有嘅大眾市民係接唔接受啫。即係其實 NASA 時都話㗎，你哋未係接受㗎嘛。我哋而家講緊我哋想 其實接唔接受唔好等人哋去決定啦，你自己決定啦， 係冇錯， 自己決定啦，真係。 所以想 唔好等人哋話，即係自己親眼見下望下，咁你睇完都可以 deny 嘅， 係睇完都可以跟巴曬個套嗰個講法嘅 嚇，咁唔會影響你嘅生命，你聽日都會繼續搭車翻工嚇。 嗱，我而家試下上去睇一睇先， 睇睇先，睇睇先，我哋即刻上上。 We 今日就 Just the Two of Us。 迟啲我哋会俾 BBC 投诉。 咁啊唔会，我哋恭喜 BBC 啊！而家暂时 server 已经 jam 满咗啦。 我上唔到啦，我都想睇睇唔到。 我都睇唔到，我哋睇到呢个云口嘅 print out 咯。咁啊，即系恭喜晒！咁啊，即系我哋证明呢个节目咧，起码都有千人听啊！ 多谢晒， 多谢晒。咁啊，大家上完睇一阵好啦，咁啊，俾其他人上下， 系啦，俾啲机会大家睇下。 冇错， 好啦，今晚咧就我哋入正题咯。 系啊，要讲下 USO。 USO 啊，劲啊，呢个真系。 其实点解 U？ 其实 USO 咧，我觉得得意嘅就系呢两个礼拜突然间好多香港人突然讲呢样嘢啦。咁又 send email 俾阿 Jason 啦 ，send email 俾我啦，去问呢样嘢。其实源于咧就系有一个喺香港有份報紙嘅專欄作家，咁佢前排就寫啲軍事上嘅嘢嘅時候咧，佢就寫咗呢個 USO 出嚟。咁佢咧就係用一個軍事角度去講一啲唔同國家去製造一啲嘅所謂潛艇式嘅新型武器或者係一啲交通工具啦。咁佢形容呢啲叫做unidentified submersory 嘅 object 咁樣啦，即係一啲係喺 水底嘅 水係啦，潛水嘅嘢。咁如果你以喺 UFO 界嚟去形容 USO 咧，佢哋都有叫 USO 嘅，就叫 unidentified sink object， 即係咧佢唔係真係喺水底裏邊 運作，係 啦，即係佢可以喺天，可以喺水，可能突然間你見喺天突然間沉咗喺水，或者喺水上面飛出 兩棲類嘅， 兩棲類 水能又出水能跳喎， 冇錯冇錯。 其實呢個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啦，係嘛？ 其實講起呢一樣嘢咧，個概念問題咯。其實我哋之前嗰幾個月晚咁喺度講翻好多 UFO case 啊，或者好多個 UFO 嘅個案或者類型咧。可能講得好多係天上面嘅嘢啦，但呢個咧只不過係一個意識，大家要轉一轉。 不過我喺聽大家聽緊之餘咧，我都想問，即係好多人仲係覺得，即係包括有啲即係好成日都同我傾偈嗰啲人，佢都會覺得即係誒啲 UFO 啲神怪嘢，呢啲唔係神怪，呢啲係有少科學嘢嚟嘅，即係真係 exist 緊。頭先阿彭晴講個網址，唔該你啲相上去睇睇，或者真係睇睇，係即係我覺得係我會。我覺得好震撼啊！啲相，嚇、真係有外星文明嘅，隨時係唔係講笑？咁呢啲嘢唔係話啲神怪，唔同嗰啲即係占卜或者點樣樣，而家講緊啲係有個案、有日子嘅個案嚟㗎， 即係政府要關注嘅嘢咯。咁、但係呢個意識嘅層面就轉點解咧？因為如果大家其實講緊 UFO， 可能諗起就係天上飛嘅不明飛行物體咧、或者啲外星文明可能係天上嚟咁樣啦。咁咧，而家就要開始嚇、逐步咧，向大家嘅意識層面去扭曲少少啦。就係、是、如果其實根本成件事嗱、我講緊如果咋、你唔好到時話我話 內向外 係啦，即係如果根本成件事根本啲 UFO 或者所謂外星文明咧，根本就唔係我哋大氣層以外飛過嚟嘅，只不過係喺我哋嘅地球裏邊飛出嚟嘅啫。咁呢件事咧，就係、另一樣嘅。嘅分析啦， 即身在福中不知福。 咦，呢个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都啱。 我都想讲，如果要身体健康，就由内而外调理。 系啦，系，所以大概问题又好得意嘅。我哋地球人咧，尤其是我哋现代科技咁文明都好啦，我哋了解地球嘅内部咧系最少嘅知得，即包括我哋嘅地核啦， 净系知道里边系铁咯。 系啦，即系融紧嘅铁啦，同埋流动紧嘅铁啦，咁又冇人解释到点解啦。 几热流动嘅铁 系啊，但系点解又冇人知？ 点解你企喺个地面度 feel 唔到地底热嘅咧？就 系啊，系啊，冇错。咁之后仲要系讲紧我哋嘅水底啦，我哋水底到而家最深嗰啲地方，我哋都 未 去过啦， 吓，亦都未见过，亦都未知晒水底有啲乜嘢生物。 系啦，冇错。即系包括咧，其实而家咧，绝大部分嘅政府其实已经开始忽略呢一 part 噶啦，即系唔觉得呢样嘢系重要嘅，即系水底嗰样嘢啊。除了全世界第一個國家是注重的啫，就是日本啦。 所以他們發明很多日本水底拍嘢站。 係，其實咧，佢哋咧，甚至已經喺應該今年就正式有一個新型嘅潛海底嘅 武艦啊， 潛艇。佢又唔係真真正正嘅軍事潛艇嚟嘅，因為佢哋唔比起軍事潛艇，而家暫時戰後嚇，遲啲唔知啦，收獻後唔知啦。咁而家係啲商業， 如果俾佢哋整軍事嘢，佢哋嗰啲軍事係勁過你好 多。 你直情要可能要去嗰啲百老匯嗰啲買噶啦，要訂貨嗰啲啊，定驚到 扭到咁遠。係咁咧，佢而家嗰啲係所謂嘅科研式嘅潛艇，嗰只潛艇係已經可以落到。 比而，因為我唔記得佢 exactly 係幾多深度啦，但係佢係可以比而家美國最最深嗰個潛艇去個位置咧更深，同埋佢有攝影系統，佢有 佢而家啲民用都贏佢哋啲，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唔係， 但係因為佢係日本人係好注重研究海洋嘅，佢哋係一個對海洋係有。有我覺得有癖好嘅國家啦，或者有癖好嘅民族， 佢哋又拆嗰啲海嗰啲海膽裏邊嗰撇啡嘢，嗰啲sea urchin 又搞到好好食， 佢又中意食生嘢。 美國都中意海噶，但佢又冇發現海膽裏邊嗰撇嘢可以食， 唔關事。呢、這個咧啊，有機會遲啲講啦，就係、是、啊，冇啦，冇遲啲講啊。唔係，我話美國點解同我哋東方人食海鮮唔同咧，就係、是、一個宗教問題嚟嘅啫。所有。美國人同埋歐洲人以前係所有有殼嘅食物都唔有殼嘅海鮮都唔食嘅。 好啦，咁啊， 呢個宗教嚟嘅，下次先講係。咁咧就講緊日本已經可以去到咁啦。咁其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其實如果海底先至係一個所謂嘅太空基地，其實一個幾合情合理嘅事情嚟。 點解咧？ 點解咧？嗱，我講得好啱嘅就係而家我哋所有目擊嘅個案咧，包括即係由講緊四七年當係四七年第一次先啦，即係講之前嗰啲當係唔係一個正式在記錄嘅嘢先啦。由一個四七年去到今時今日。所有全球每個國家記錄的 UFO 咧，除了是橢圓形啦、扁形啦、圓形啦，同埋長雪茄形之外咧，甚至而家開始有三角形嗰啲之外咧，就冇一啲好奇形怪狀嘅 UFO 出現過嘅，即係三尖八角啊，或者你睇 Star Trek 嗰啲咁樣嘅UFO 嘅。咁但係三尖八角形嘅 UFO 咧，先至真真正正 Star Trek 係畫得好啱嘅，因為喺宇宙裏面係冇嗰啲叫做咩，冇氣流啦，冇任何嘢嚇， 少少流線型扁嘅都 OK 啦， 係啦，任何嘢， 唔一定係圓形， 冇錯冇錯，方盒形都得，或者我哋根本唔需要任何 唔需要 aerodynamic 嘅，即係嗰啲流線啊， 係啦，乜都唔需要，係任何嘢你掉上去都可以飛得嘅。咁點解我哋喺地球上面望嘅所有 UFO 差唔多全部都係要扇風？ 碟形， 碟形啦， 貨地球嘅。 嗱，開頭有好多人都講啊嘛，貨地球 係 扇嗰啲氣啊嘛，嚇空氣啊嘛。但其實如果你將所有 UFO 比較我哋而家人類發明，嗱、啊、今年係人類發明飛機一百週年啦嚇、啊，恭喜一下先。就將人類發明嘅所有飛機同我啲 UFO compare 嘅話咧，我哋都係三尖八角嘅、 啊， 因為我哋有翼啊，有尾啊，有橢形啊乜嘢。但反而 UFO 唔係、啊，咁佢哋係即係話需要喺我哋嘅大氣層以。一個更加扇風或者係扇地方嘅地方生存，咁嗰個地方就絕對可能係海啦，因為佢水嗰個流即係海物 一定要流線型啦， 冇錯一定要流線型。 你唔會見過一條魚係正方形噶嘛？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雞泡魚都係圓形噶嘛？ 佢都係個肚嗰度個嘴細啲咯，都係流線。 冇錯冇錯，都係流線嘅。 佢唔會成個正方形向前行左水啊嘛。系咪先？ 啱，即系任何，就算你讲得啱，就算喺旗点样去靓法，都系流线型嘅。咁就其实正正就系吻合咗而家目击 UFO 个案所有嘅 case。咁即系话，其实如果大胆啲讲， 哦，即系其实如系咪佢哋设计 UFO 嘅时候，佢哋已经谂埋地球系有海嘅。万一我哋要落海咧，我哋一条流线型先撇得快， 或者甚至系佢明知我哋地球人系落唔到海嘅深处，我哋喺个地球 喺度匿埋 。 哇！同埋佢哋嘅设计师，佢哋嘅设计师系非常之聪明。即系一定嚟个做 site survey， 系当然啦。 佢哋一定知道地球最深嗰度咧，佢哋仲未知吓，佢哋仲即系嗰度系最安全。 系， 如果你要匿埋喺地球咧，就要落到最底， 系 最高速落最底。如果佢哋高速落嚟咧，佢哋耳膜爆晒， 系 所有嘢 冇错， 系啦。 同埋我哋喺所有我哋人类发明嘅喺海底运行嘅仪器咧，都系行得好慢嘅，即系你要追过 UFO， 就算你见到啊，你都追唔到，因为你太慢啦。你如果以佢哋嘅技术，佢哋匿埋喺水底。佢哋隨時可以走，隨時可以飛上去，隨時可以飛翻入海， 同埋分分鐘佢哋已經可以同啲海豚溝通，因為海豚係最聰明，即係啲水底狗嚟噶嘛，即係 冇錯。 或者可以匿埋喺鯊魚口嗰度，係嘛？ 鯊魚口 好細只。 喂，嗱，我覺得咧，嗱，如果真係喺海裏邊，即係如果佢哋匿埋，即係喺海裏邊咧，我覺得 UFO 就會更加神秘咯。 嗯， 因為你真係落唔到去啲海洋嘅世界，海洋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佢 冇燈啊， 係啊， 冇燈 啊嘛，咁 咪我唔知你有冇啊 ？Jason 一定試過潛水啦， 我未試過。 即係嗰啲帶頭嗰啲係嘛？我都係啦，試過嗰啲。咁你其實我覺得好辛苦咯。 唔係你我一落去一潛，哇！我要拖住隔離嗰條友，因為咧，我覺得 唔係啊，幾好啊，幾舒服啊， 你覺得舒服啊， 舒 服 係 好辛苦。 但係你冇個感，我第一個感覺係我一落到去咧，我都覺得舒服。但係我即刻同自己講第一句説話就係、是：你而家喺人哋嘅地方。 哦 ，OK，respect 你。哦，你覺得咁樣？ 係啊，我真係 respect， 因為你係而家喺人哋嘅地方，你而家係。 嗰度係大把嘢可以整死你㗎。 係、嗯，冇錯冇錯。 我就係覺得落到去嗰個水底嘅時候，我就覺得哇，我哋同陸地簡直係爭到用好似大鄉里咁啊！直情 係海海底，係咯，咪就係人哋地方咯。 同埋你走都係幾難嘅事 咯。你以為嗰個係？珊瑚其實佢係一條魚，砰咬你， 冇錯。 係咯，佢食神。 你 估唔？唔係啊，我準備曬。哇，嗰個殼會唔會係喐噶？留意下先。好，摸佢。咦，唔好摸住。 你咁恐懼、啊。 唔係，我直情試下插一插佢，睇下佢會唔會喐先。 哦，咁我係冇你咁曳，我係用眼望 啫。我都係用眼望，我冇掂佢。我揾啲水流咁樣。 你以為係嗰啲人體剪咩？ 唔係啊，我喺水底嗰度撥啲水流去鋸佢， 我即係用水流去移動佢。 咁啊，梗係唔係咬佢啦？雖然我都係香港人，但我唔係咬佢啊嘛。 你有冇噴佢？ 冇，我最多都係行到好近，游到好近，跟住揾啲水壓啡一啡佢，睇下佢會唔會襲擊我啫。基於一個智慧嘅心態， 明白。唔係，所以就話其實海底嘅世界咧，我哋係完全唔了解。咁如果佢哋作為一個避開我哋耳目嘅地方咧，其實仲有一個證據添嘅。個證據就係點咧？又説又係講翻咁多年嚟啦，喺好多目擊個案裏面，雖然好多人見到唔同類型嘅外星人啦嚇，即係聲稱啦，或者可能見到一啲形容唔同類型嘅一啲物種啦嚇，咁、最多俾人見到嘅就係所謂嗰啲 grey 啦，即係大頭大眼黑色眼係小灰人嗰啲啦。咁、其實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就係、其實佢嗰隻眼係真係。黑色嘅眼啦，定係一個 潛水鏡啊， 潛水鏡咧嚇，或者一個太陽鏡咧， 佢哋係咯，佢哋喺第二度生存得，即係可能佢哋係唔係唞氧氣噶嘛？ 係冇錯冇錯， 咁佢哋唔需要氧氣嘅，唔需要氧氣嘅時候落海都 係咯， 落海都唔需要氧氣。 同埋你用嗰個角度，例如佢黑色大眼，當佢係眼先啦，佢就係嗰個位置，即係話佢係唔好需要。見到咁多大型嘅陽光線嘅地方，先會出現咁大嘅眼，即係 喺底水底就啱曬。 係啦，如果佢喺水底就啱 曬。不過突然之間好難接受。 即係如果佢 係係啊，因為一路以嚟都係相信喺即係天外的。 其實你又可以咁諗嘅，其實唔係話難接受嘅。你過咗咁多年生活，佢都冇上嚟襲擊過你啊。咁如果佢喺度都冇所謂，佢有冇襲擊過你啊？ 但係如果所有嗰啲 UFO 個案，或者係啦，或者捉嗰啲人所謂 abduct 都係拉咗水底， 都係其實係拉咗水底。你係以為喺外太空，你以為個飛碟喺外太空，咁其實可能佢已經做得好成功， 好成功去掩飾。你哋班友以為錯曬， 係即係 其實根本就喺你下邊， 係冇錯，可能反間嚟嘅，飛到上去，可能個大氣層入邊，其實以一個極速飛翻落海底，你係見唔到㗎。 即係可能粉上咗去，但係兜個地下一個圈，喺印度海再嚟翻香港嗰度，海底隧道隔離嗰度停泊， 絕對冇問題。即係如果佢哋有技術可以咁犀利嘅話， 哦， 你唔好話淨係即係佢哋咁高超嘅文明去，如果佢匿喺個水底唔知，就算而家今時今日，我哋全球咁多國家嘅潛水艇， 都 喺我哋唔係即係喺我哋嘅海任何海域行啊，我哋根本大部分嘅民眾係冇可能知嘅。包括講一單九七年前唔敢講嘅嘢，而家敢講嘅就係咧， 你都等咗好多年喎。 係九七年前咧，其實我哋嘅維多利亞港咧係經常啊，係經常有核潛艇經過，或者係有間諜潛艇經過嘅嗰啲 維多利亞港， 係 冇 錯， 喎， 冇錯冇錯冇錯。包括佢 咁，佢哋都係知道我哋有啲咩超級市場啫，係嘛？ 包括佢維多利亞港同埋出邊嗰個南丫島嗰個海域都係。 啊 你想下我哋大部分市民生活咗幾十年，大家知唔知？ 好難發現。 佢嚟做咩？ 佢嚟做咩先係咯？ 九七年之前咧，其實我哋香港咧係需要搜集好多唔同嘅資料噶嘛。咁於是乎咧，其實咧英國政府啦、美國政府啦，同埋好多歐洲政府都係會經過香港嘅水底咧。是愛嚟攞資料嘅， 啊攞下你哋啊抌啲咩落去，啊 都得嘅， 咦原來有百佳又有惠康嘅喎， 係，但而家冇啦，而家因為咧即係所有經過一定要中國政府批准嘅。咁以前係唔需要嘅。 你諗下，即係個水底嗰個冇界限、冇 bound 嘅。你唔知㗎， 係啊， 同埋成個海係連曬㗎嘛， 係 啊， 冇錯， 通㗎嘛。 係啊，所以你係唔會知道。 所以其實而家我哋係游緊夏威夷嘅水㗎，你唔知啊？而家啱啱流咗過嚟啊嘛，夏威夷嘅水 都可以咁講，因為水係冇即係冇任何界限， 冇界限嘅。 即係你想點樣游？ 即係你喺嗰度，你話佢話嗰個海域係佢海域，其實你游咗入去出翻嚟，其實未唔知噶嘛都。好嘛，好，轉頭再講。